外国媒体在1月1号到5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节发表的新年贺词中祖国统一部分。俄罗斯的卫星广播电台、论据与事实报、网络杂志雷某区区、网报一个朝鲜、中国的中央电视台、香港的明报、柬埔寨的国家广播电台、亚三拉广播电台、调频 90.5 电台、叙利亚的官方通讯社复兴报、十月报、祖国报、老挝通讯社、埃及的今日埃及报、黎明报、晚报、几内亚的自由报、全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、奥尔及利亚的对话报、自由之声报、卡塔尔的通讯社、湾时报、塞内加尔的太阳报、国际广播电台、澳大利亚的网报、澳大利亚新闻、法国的世界报和费加罗报，分别以领导者金正恩强调要为自主统一铺平康庄大道等为题，详细报道了新年贺词中祖国统一部分。